上就可以放心来吃。 好了，那今年呢，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是小芹冷冻起炸海参啊， 是， 咱们是300克一大包，咱们是9大包啊。那么一包里的呢有10根海参， 是， 而且呢刚才说了300克一包的话呢，10根呢一根也就是30克左右的这样的大参了， 对， 是吧？ 足足90只， 足足90只啊、嗯！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有沁竹黄的小米100克一大袋10大袋， 哇，太丰富了、 嗯。是的，那市场价呢？如果您订上的话呢，您那个购物券上写的是5310啊， 是还没算小米呢， 还没算小米呢。嗯、但是以往呢，我们确实北广生活时间的卖过1380这样 很优惠的价格， 很优惠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又在这个基础上呢，为了更好的回馈大家，迎接春节到来啊，咱们是又打一个95折，也就是1311，记住，只要1311。我估计以后也很难有，因为我们是为了迎接春节， 对，只为过年，可能就这一次机会，所以说真的有团购需求的，家里要平时吃海参要囤起来的、嗯、一定别错过。 嗯，好，只要1310，你就可以把这些全都拿回家了啊。好，我们的订货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找到了真爱，收到乌云开，恭喜你平安万事吉，全家福如东海，恭喜你生意节节高，生活像蜜糖，恭喜你像国宝，人人见了人人爱，就是好心情，走到哪里哪里欢迎，你想要躲都躲不及，幸福天天围着你，就连财神也来恭喜恭喜恭喜你发财，大的小的中的红包快拿来，就连财神也来恭喜恭喜你发财，不断不断遇到贵人好运来，恭喜你只剩2.1块，还能中头彩，恭喜你像国宝，人人见了人人爱，你就是好心情，走到哪里哪里欢迎，你想要躲都躲不及，幸福天天围着你，就连财神也来恭喜恭喜你发财，大的小的中的红包快拿来，就连财神也来恭喜恭喜你发财，不断不断遇到贵人好运来，财神也来恭喜恭喜恭喜你发财，大的小的中的红包快拿来，就连财神也来恭喜恭喜你发财，不断不断遇到贵人好运来，就连财神也恭喜你发财，大中小的红包快拿来，就连财神也来恭喜恭喜你发财，不断不断遇到贵人好运来，好运来，好运来。

我们知道糖尿病的本质呢，就是借助于胰岛素的力量，使着血液中的葡萄糖进入到我们的细胞内，然后成为我们细胞新陈代谢的能源，来支持我们日常的生活呀、工作呀、学习。胰岛素如果缺乏不足或者效率不高啊、本来胰岛素它是有一定的效率的，它这个胰岛素分泌了以后，因为你有胰岛素抵抗，所以呢它这个效率就减低，减低的结果就不断的刺激这个胰岛的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不能够使，因为它缺乏，因为它少，因为它生物效应低，所以它就不能把这个血中的葡萄糖顺利的带入到细胞中去，就滞留在血液中了，然后是血糖升高。其实这就是糖尿病的本质，细胞断了能源了，就因为你血糖高，就使着这个葡萄糖不能进入我们的这个细胞内去变成能量，我们说的三磷酸腺苷不能，这样呢就。为什么糖尿病病人三多一少，那个三多可以没有，但是这个疲劳特别的疲乏这个症状100%的人都有，就是不能缓解的这种疲劳。那我们就讲呢，所以这个血糖的问题它经常在血液中高，就引起我们身体里的一种胰岛素抵抗。近年来对这些研究呢，对胰岛素的抵抗这个问题的研究就比较透彻了，所以在治疗上，在预防上就有了很多新的这个办法和新的想法。人体的代谢啊，是一个人体糖的代谢的紊乱，实际上在产生糖尿病之前，它有一个很长的一个缓慢的变化的过程，就是这个胰岛素啊对于糖尿病的这个影响，它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个全过程啊就像一个流动的长河，为了这个便于大家记忆呢，咱们就把它分成几个阶段。因为现在胰岛素抵抗啊，包括我们所讲的这个代谢综合症，这因为有胰岛素抵抗这个理论新的出现，所以呢就在预防糖尿病和预防一系列我们常见的常见病、多发病和代谢综合症上，这个胰岛素抵抗的控制就成了一个启动因素，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你比如对糖尿病来讲，这胰岛素抵抗怎么把它来引起的，一个是早期呢，由于我们中国人呢比较多的人有这个遗传易感性，他就已经存在着胰岛素抵抗。你比如这个像一些高血压的朋友，他父母都是高血压，那他的高血压的几率就非常非常大了，但是他没有在高血压之前去测查，他身体里已经有胰岛素抵抗了，他可能很再过一些时候才发现高血压，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有胰岛素抵抗了。所以我们说高血压糖尿病为什么是这个双胞胎亲哥俩呢，就是因为有这个胰岛素抵抗的因素的存在，它就会诱发代谢综合症。由于周围细胞需要胰岛 B 细胞分泌更多的胰岛素，再来补偿这个胰岛素的不足和它这个生物效应的减低，它的结果呢就在身体里发现了代偿性的高胰岛素血症，就是说你这个血液中的胰岛素的水平比较高，在好多年你都不是糖尿病，你查空腹血糖、餐后血糖都没有问题，所以为什么说糖尿病啊，在你诊断的时候啊，这个已经高血糖在你身体里有很长时间在侵害我们的健康了，这就到了这个糖耐量减低期，然后就到糖耐量减低期了。刚才是前期，那糖尿病前期呢，在高胰岛素抑制的作用下，就开始血糖啊还能够正常。就是糖耐量还正常，后来就出现空腹或者是餐后血糖高，但是它没有达到诊断的这种水平。所以我们说这早期还有糖耐量减低前期以及糖耐量减低期，这三个期的时候，你这个特别是前两个期的时候，你不会想到你去查查血糖。那为什么我们讲现在要一些40岁的人，还有就是你家里有糖尿病史的人，你要去检查血糖，就是你没有这些，这没有高血糖，没有三多一少，你也要去把它预防，因为这个阶段是最好的能够使你不进入糖尿病的阶段。如果这个阶段你看挺长的嘛，可以几年十几年呢，那挺长的话，你如果提早知道它，只要控制饮食，增加运动量，然后戒烟限酒，心理平衡，要做到这个健康四大基石， 改变你的生活方式，那基本上你就是一个不进入糖尿病的病人的这个行列的人。那到了临床期的时候，当胰岛素血症不能克服周围外周周围这个血糖高这种时候，那肌糖原呢就进一步就减少，肝糖原产生和输出也增加，这样呢就使着血糖进一步升高，从而就发展成了临床的糖尿病。所以胰岛素抵抗不是在临床糖尿病才出现的，而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二型糖尿病的病人普遍的都存在有胰岛素抵抗，这个百分比达到85%，尤其是肥胖的人，由于长期的糖代谢的紊乱，使着胰岛的贝塔细胞的胰岛素不能带上脂肪的抵抗，所以就使着血中的游离酸的水平啊，中性脂肪的水平就大大的增高，形成了内源性的高脂血症。所以这个大量的试验就证明了，从胰岛素抵抗到胰岛素血症这个过程中，同时就常常伴有高血压。当这个用高血压的药物治疗以后，这个胰岛素抵抗虽然你的血压正常了，用控血压的药是控制了，但是胰岛素抵抗依然存在。所以呢，这个现在流行病学的研究就表明了，糖耐量减低和二型糖尿病比非糖尿病的动脉硬化的发生年龄大大的提前，而且冠心病也大大的提前，而且动脉硬化也大大的提前。所以呢，这就说明了滋生糖尿病冠心病的共同土壤也是胰岛素抵抗。所以呢，这个有胰岛素抵抗因素的存在，那么它跟糖尿病呢就有着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在你糖尿病临床发生之前，如果很好的控制了这个血糖，控制了你的引起高血糖的那些因素，那你就是很成功的预防了糖尿病。所以我们说糖尿病啊，虽然没有现在什么方法特效的办法让它治好，但是呢可以预防，而且可以预防在很早的早期，使我们不受这个高血糖所带来的对我们全身组织器官细胞的侵害。因为很多并发症啊，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几乎全身各个方面都有，内外都有，那么就是因为高血糖所带来的毒害。在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监测的过程中啊，我们原来说过啊，有这个空腹血糖，有这个餐后血糖，然后你还可以做糖耐量试验。那么在平常啊，比如糖尿病已经诊断了，而且这个进行了很好的治疗，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有一个在鉴定血糖的控制好坏的中啊，有一个金指标，就是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红蛋白呢，就是人离不开氧气，而氧气在人体中运送的过程中，在血液的红细胞中，因为红细胞中有一种化学物质叫血红蛋白，它携带氧，当这个血中的葡萄糖水平高的时候，糖就会大量的和这个血红蛋白结合，形成糖化血红蛋白。血红蛋白在我们人体中啊，它是有一定数量的，所以它是主要是携氧的。如果它跟糖结合了，和氧的结合，血红蛋白就减少了。所以说呢，红细胞运送氧的能力也减少了，这样呢，各个组织器官就发生缺氧，而出现各种并发症来出现。所以这个做这个血红蛋白，糖化血红蛋白啊，它虽然不是看当时的，就是你糖化血红蛋白有一个好处，任何时候你去抽都可以，那么它不受你吃饭的影响，也不受你这个吃药的影响，什么都不影响，但是它的值是跟血糖平行的，血糖高它就高，血糖低它就低，而且它生成比较缓慢，它跟这个它跟血红蛋白结合以后啊，这个糖跟血红蛋白结合以后，它不容易分离，所以呢，它就是代表了你在今天抽血之前一个半月的左右的这个糖的情况。如果这时候你的血糖都控制得很好，你继续这样治疗，继续这样来这个维持，那么你也是能够非常好的跟没有糖尿病的病人活到一定的年龄，活到很长的年龄，也可以长寿，也可以生活的质量比较高。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先很早就知道它是个药用的菌类物质，而现在呢西药学的研究就肯定了它的药用价值，所以它是治病的，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把它纳入法定的中药，因此对常见病、多发病甚至于疑难杂症，在减轻和消除症状以及促进康复和自愈能力上，它都有非常好的作用。因为它的有效成分太多了，这个生物体啊非常非常好，10大类150多种、60-70种药理活性、生物活性，以及它真正的营养成分也是非常全面的。因此人用了以后呢，那就在这个疾病的控制和疾病的消退以及预防上起到非常好的作用。那我们的祖先也就知道啊，正因为它有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就说它经常的服用可以这个延年神仙，轻身不老，延年神仙。那现在医学研究证明了，灵芝里的灵芝酸、灵芝多糖、多肽类的东西、生物碱、生物总碱、甾醇类的东西、酶类的东西，以及18种氨基酸和14种微量元素，特别是维生素 B 族的 B1、B2、B6、维生素 E 都是非常丰富的。特别是呢，它这个天然的有机锗元素比人参还要高5到6倍。它呢，一个是我们免疫的增强剂，可以促进我们身体干扰素的形成，而对抗病毒有独特的作用。另外呢，它有锰元素和人体的胆碱结合，可以消除腹部的脂肪。再有就是特别是灵芝多糖，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胰腺生成更多的胰岛素，有效应的胰岛素，还促进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它受损伤以后，它可以这个帮助它自我的修复能力，可以修复它，这样就减轻了胰岛素抵抗和慢性并发症的发生。特别是呢，灵芝酸、灵芝酸钾、灵芝酸乙、灵芝酸 A、灵芝酸 B， 它一个呢可以抑制脂肪变成葡萄糖，还一个呢就是让周围组织的利用葡萄糖的能力增强，这样就是血糖下降了。还有就是孢子粉啊，它本身促进我们胰腺的循环，然后让它发挥它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就是分泌量足、生物效应高的胰岛素。你像这些呢，用灵芝以后，你在不知不觉中糖尿病的症状得到改善，血糖得到一定的控制，另外呢，在这个代谢各方面所引起的紊乱上也得到一定的改善。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鲜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在这里。你总是愿意借给我，我记忆该往哪里，我总是依赖着你，你是我的方向感，我可以确定你会带着我朝对的方向前进。 可以确定你会带着我朝对的方向前进。